啊，咁点？咁张家辉呢套戏大家觉得点？ 讲翻套戏本身啦。其实我个人就 OK 嘅对呢套戏，但我知好多评论咧就觉得呢套戏就好差嘅，即系话佢根本就拍得比起前两部更加差添，仲话到。 嗱，我头先一开场已经讲过噶啦，就系话我自己嘅评价，我只系 stay 一个好现实 statement， 就 系 我欣赏佢去 try 去跳过对面海呢个挑战性，但系佢系的确失败。OK， 嗱，我每一样都系讲紧 fact 系事实。 嗯、 OK， 我冇话我中意与唔中意，我有欣赏呢套戏嘅部分，亦都有佢的确系拍得唔好不足嘅部分，系咁啫。 好多添。 OK， 好不足有。 系亦都好多，系我亦都有欣赏佢嘅部分。咁你就唔好话我。 亦都会有嘅，佢亦都会有嘅。 唔系，你唔好话我好憎张家辉啊，好憎佢啲戏啊。我好憎古天乐啊，唔系啊，我唔系好憎古天乐啊，系如果古天乐真系攞到架 X Wing， 仲可以飞到光速，真系咁嘅话，我会好尊敬佢咯。 嗯 ，OK， 系 咪？ 嗯， 你明唔明啫？即系大家可唔可以清醒少少啫？你好崇拜某一个人，你要去撑佢系你阁下嘅事。 嗯， 我系讲事实。是得同唔得。 嗯。 OK? 嗱咁你话坊间有人赞有人弹啦、啊。咁弹嘅人又系好得意㗎喎。又系讲到一动都冇㗎喎。 係啊。 赞嘅人呢又赞到呢上天㗎喎。 係啊。但系咪真系咁极端呢套戏。 咁到底佢哋都系咪讲緊事实呢，嗱我哋就讲清楚咗我哋欣赏同埋覺得佢不足嘅地方啦，咁當然唔係欣賞地方咁簡單啦，就佢、是、挑戰難度啦。不足嘅地方講曬未嘅先，咁分分講曬未嘅先。 我覺得個係差唔多嘅啦，就個劇本都混亂， 係咯， 剪接又上傻，即係呢啲 係。會唔會唔係個劇本混亂，係佢 storytelling 啊，即係佢個講故事混亂啦？會唔會係講故事混亂？我覺得佢個劇本其實又唔係咁衰嘅， 唔太差。 係咯。系咯、啊，个故事我觉得系 O K 嘅，虽然佢抄抄埋埋好多嘢，咁但系抄十套就系原创啦嘛，我讲过啦，咁佢可以叫原创、啊，因为佢抄咗唔止十套嘢 ，O K， 嗯， 系 系冇错， 虽然抄抄埋埋啊，但系 nice try 嘅，我觉得 O K， 系即系试啫，其实 试 啱啊，冇问题嘅， 试唔试到问题啊，系啦， 但系你想扮到好似黑夜之神，即系就单拉咁嘅拍到。但系你系 哇有冇咁高啊大佬？ 即系你系 Christopher Nolan 啫，即系你想试啫，你想挑战啫。我要挑战你啫，但系唔系一定会成功噶嘛。好明显佢就唔成功啦。即系但系佢肯去。 我唔敢讲啊，因为有好多人赞到飞天嗰啲人觉得佢即系系超过咗 Christopher Nolan 嘅应该。 哇吓！哦，咁冇得好講啦，咁個個人。 喂，你冇睇阿查小欣讚呢個維斯理？喂，你冇睇咩？ 有睇，佢呢個 人 點啦？咁我就知佢啦，即係個個人睇出嚟嘅嘢都唔同，咁我唔知。 我又唔覺得係佢真係覺得咯，即係大家都好心知肚明係一種即係總之係一種奉承啦，深烤係啦。 又或者佢真係 有需要去撐啦，可能有人喺咁飯碗嘅問題上係咪？ 又可能佢嘅觀影角度， 即係如果你話佢真係覺得嗰套戲係好到，即係個維斯理好到咁咧，咁佢又要去 check check 噶咯喎，我覺得。 唉。 佢唔知要驗眼定要驗眼個腦噶咯喎，即係我又唔覺得佢係一個蠢人或者係有精神問題啊，係咯。咁我哋個解讀 蠢人啦。 系咯，即系我哋个解读就系都系饭碗问题嘅啫，吓呢啲基本上 揾食啫， 咁系咯揾食啫，大佬系咪揾食大晒噶嘛？喺中国人嘅世界，好啦，咁呢一套赞到张家辉飞天呢啲，咁到底其实佢系张家辉 fans 啊，定系又系收咗钱啊，定系真系又系啲相关要一定要赞咧、啊，定咩原因咧、啊？ 定系从心里面真系觉得好咧？咁我。 系啊，咁我唔知啦，我哋亦唔嘗試去诛心之论，因为咁都系唔合邏輯㗎嘛，其实。 系啦。 系咪你有啲人諗乜。 各个人都有佢自己嘅睇法㗎其实。 咁但系就似乎从个戏出出嚟个情况唔符合㗎嘛。 冇错。 系囉。 同埋套戏比较可惜嘅地方我但系佢开头其实佢有好多好好嘅演员嘅其实呢套戏。 哦，系啊，一开头就死晒啊！ 最好嘅演员咧，即系维持咗开头15分钟，咁就 全部死曬，咁我覺得 咁包括數下，包括有苗僑偉啊， 係啦，苗僑偉啦，有張繼聰啦，佢阿林雪啦，仲有係啦，呢幾阿袁華啦，其實呢啲都 係呢度咧，張繼聰衝出嚟個造型有少少我都認唔到佢係張家輝定張繼聰。 其实咧，一路以嚟咧，张继聪唔知点解，我成日觉得佢系做紧张家辉做照片嗰个形象嘅，即系阿化骨龙嗰个形象嘅，佢由头到。 唔系，我意思即系佢呢度个样啊，我成个 唔系讲， 唔系个，即系个造型啊，真系个造型啊，就好接近嘅，其实吓。 吓两个。 有时我都搞错咗，到底系张家辉定张继聪咧？呢个即系边个咧？吓，即系你知佢喺度枪战紧，好乱噶嘛？你明唔明啊？枪战边鬼个中个枪啫？到底而家系我睇唔清楚啊，大佬系。咁但係好快又輕咗㗎喇。 因為呢一段其實成套戲我覺得最好睇就係其實就係呢段。即係講 都係㗎。 苗僑偉即係我好想睇多啲究竟張家輝同苗僑偉嗰個感情去到佢哋有少少提及嘅。即係話已經叫佢做咩歌咩歌咁樣㗎嘛，即係唔係叫佢 即 係佢都 即係有少少 白㗎嘛，佢已經係。 系啦，即系有少少又系捞呢个卧底捞到当咗讲系真系兄弟咁嗰只。 其实呢个咧人，我见到评论就话无间道嘅，多数都系讲。但我啊反而因为佢张家辉 唔系无间道，其实呢个系 觉得系龙虎风云嚟嘅呢个系。 都有啲啦，其实苗侨系乜唔系？ 抽啊！ 唔系呢个咩咩 司徒行者咩？哦，咁你亦都可以咁讲司徒行者，即系讲翻佢系一个卧底啊嘛，因为系。 一啱啱嗰集就係講呢樣嘢㗎嘛，即係就係話佢都係即係當咗個江湖大佬係真係佢個兄弟咁，咁佢話就一係就親手插佢，就係佢唔會俾佢喺個即係平時咁俾人斬死嘅咁嗰啲㗎嘛，即係佢可以去拉佢，但係唔可以睇住佢死咁嗰啲，咁有少少咁㗎，咪冇問題，呢啲係一貫即係即係嗰種 OK 㗎，我反而想睇多啲添 ，OK。冇問題啊！ 我想佢長啲添嘅，其實 係。咁但係奈何咧？佢就係要好多即係換敵人啊！即係可能一浸瓜咗啦，跟住有另一浸，咁佢就好似一層一層查上去，越嚟越勁。嗱，咁你可以話其實呢個都係使徒行者嗰個套路嚟嘅。其實佢就係查一個又一個啊嘛，跟住你初初以為歡喜哥都已經係大佬，點知歡喜哥再後面再有啊嘛，咁呢個後果係啦啩，原來唔係，跟住最後一層一層去到原來政府高層啊，傾 Sir 係大大佬咁樣嚇，國際數咩集團咩最後大佬，咁佢都有少少咁嘅，即係佢都係要起最尾個，所以即係叫做佢叫做老闆嗰個嘅，即係真係波上行個老闆係邊個咧咁？系啦，咁就要起呢样嘢出嚟嘅。 系， 咁冇问题，呢啲系一贯嘅，啲警匪片啊， 结构冇问题啊，即系个故事 冇问题，冇问题，我完全我觉得 O K 嘅。 有啲拍法系出现咗啲怪嘅，其实佢系，即系例举个例啦，举个例就系佢咪有个警方嘅接头人，即系好似高顿局长咁嘅人嘅，佢有个 哦，系有个小官仔骨嘅。 吓，即系我 就唔系阿伯嚟嘅，系啦，后生嘅，系啦， 系啦，嗰边嗰个系哥顿局长， 系啊，你当系啦。 咁佢有度咪俾啲有个鬼佬嘅飞虎队队长咁啊，搵啲大铁咁啊砸佢架车，砸到扁晒， 系 嗰度其实我都死紧噶啦，嗰度揼咗几嘢，咁我又唔死咯。咁佢个拍档个女人，我唔知点解无端端就走去嗰度，又话要 download 啲。 拍档个女人系边个嚟嘅？系咪啊？系咪鱼腩嚟嘅咧？ 嗰个鱼腩系啦，嗰个就系鱼腩啦。 系咪鱼腩啊？因为我净系影个嘴啫，你明唔明？因为佢个嘴好特别嘅，系一个孖润枪咁样嘅。 咁我唔明点解佢要走到去嗰个废车场嗰度，先至能够接收到 download 嗰啲 data？ 因为 download data 唔系隔好远都得嘅咩？如果要一定嘅嗰个位置出现咧，咁无端端咁，其实嗰啲位我唔明嘅，其实去到即系 咁佢夹硬搵个理由有啲危险咁嘅咋？ 系 啊，即系嗰个女咪就系做平时嗰啲科技女嗰啲角色咯。咁啊，可能一般警匪片都未必有呢个嘅。咁但系上次呢、這个嗰套咩话咩 Code M 啊嘛，咩 Mirage 嗰度就有嘅。 吓、啊，有 即系有个宅女喺度专系做呢啲咁嘅。即係 support 佢哋嘅電腦 support 佢哋啲事啊，就話俾佢聽咩邊度位有得走啊，邊個位有人衝緊入嚟嗰啲咧。 如果你想睇呢個角色，就係睇咗六季嘅 Arrow 咧，就每一集都會出現一次，就係阿 Felicity 同阿 Arrow 個咁就係咁噶啦。即係嗰個 咩 Arrow 咧？ 劇嗰個就 Arrow， 即係六劍俠啊。 哦 ，Arrow，OK，、okay, 我想 六之合就係咁嘅組合嚟㗎啦，係 啊，都係啊，都係啊，都係啊，都係。 同埋 Arrow 就係呢個組合嚟㗎啦， 都 係 嘅， 即係每一集都同一次嘅，差唔多呢一個情節。哦、 有好多呢啲玩少少特工片嘅都有，都會有呢個科技女呢個角色㗎啦，好普通嘅啫，係 啦。 係 啦， 係 啦。 咁呢個佢係有嘅，咁所以其實呢套你話唔科幻就假，其實好科幻，好多科幻嘅元素嘅。 你話佢拍一個 superhero 嘅戲，我都覺得似嘅，即係有似蝙蝠俠啦， 佢 又有少少 Punisher 咁嘅樣啦，即係 佢咪一條友打大嗰種咯？你話佢哥布拉都得㗎， 都得，係啦。 系啊，都得噶。咁总之佢打大嘅， 系 啊，即系次次去到绝境又俾佢破解到啊，嗰啲咁咯，系啊。 系， 即系佢破解得唔合理啫，即系佢唔好就系你俾个理由啊嘛，系咯。即系嗰啲嘢系唔知啊，总之次次可以绝处逢生嗰啲位唔够嗰个力量啊，其實就係、是、即係同埋佢亦都例如跳槍咁砰咁跌落海咁啊，咁應該你都有跌落海嗰啲，咁佢冇啊，轉頭已經上咗嗰個魚艦隻船 嘅 喎。 佢都有跌落水嘅，佢都有影佢。 我覺得佢哋直情唔係嗰下應該整個慢鏡點樣飛落去咩？反而 哦，咁佢冇。 咁佢又冇。嗱嗰度雖然冇啫喎，但係佢無呢頭咧，開頭有一段係飛鼠裝嗰度嘅喎，我唔知佢做咩嘅喎。 嗱呢啲有啲人就解读佢咩意识流嗰啲啦，即係话佢係透过玩啲 X 意识流，我嗱唔好意思，意识流并唔係咁嘅意思嘅。 嗰啲人係咁讲啦，即係其实呢佢其实就係讲佢点样透过啲玩呢啲极限运动去发泄向内心嗰种抑郁啫，其实你又唔好话睇到。 我知但係佢喺嗰刻就竟然有一幕哇！而此唔知係美國隊長 嘅，其實 即係美國隊長突然間空降啦、啊，定係蝙蝠俠空降咁嘅場面。但係原來佢玩下嘅啫，佢係去玩啊！你明唔明？佢去玩。好啦，咁你呢下就俾一個咁嘅場面我，但係佢喺度絕處逢生嗰刻，你就冇呢啲場面俾我。 嗯， 咁你覺唔覺得係怪啲咧？ 即係佢 咁你又不如喺 嗰樣嘢啦，即係擺得唔靚咯，我覺得佢擺到。 即係你不如話去跳大廈嗰下飛鼠裝啦。系嘛？咁當然佢冇嗰個裝喺身，咁但係你咪跳咪跳咯。雖然佢跳落水啫嘛，咁你咪影佢，哇！就係展現翻佢空中打咗咩貓公空中三關鬥啊，定咩？我唔理你啊 ，OK 嚇。 嗯 嚇，咁佢總之嗰下咪可能跳得好靚，入水仲冇水花咁，你明唔明啊？跟住嗰啲圖人仲俾十分咁，你咁啊嘛。 嗯， 即係你影就影啊！你通常嗰個位佢就會突然間慢鏡影佢跳出去嗰啲嘢嘅。 嗯， 即係你扮緊西片啊嘛，大佬係咪啊？诶、欸，嗰下咪 CG 咯，我預咗你啦，系咪先？ 系啊，開頭都有。 咁你要俾呢啲嘢我噶，咁你冇理由嗰下做得唔夠靚，咁你咪哦轉頭原來已經落埋水，已經擒埋上船，咁咪唔係咁中一爭咗啲鏡頭啊？你明唔明 啊？係啊係啊，即係成套戲佢都係咁嘅，即係都係爭啲就 唔係喎，但係佢飛鼠裝嗰度就做得好足喎、 啊，好足啊，由頭拍到落尾。 是啦，嗰度真係以為美國隊長定蝙蝠俠空降喎、哦，咁做咩事呢？咁做咩事呢？ 重嘅問題呢、啊、個又係邊？ 係囉，冇理由你開頭單手爬山講電話就做到好仔細，後尾爬啲阿爾法塔就好求其㗎。你明唔明個問題呢？即係你嗰個就係呢啲，佢呢套戲就有好多呢啲咁嘅位，咁、我知佢要慳筆情或者要即係你要慳咗啲 budget 或者要有啲嘢係要可能冇咗可能咁但係你又扮緊呢啲大片㗎嘛咁你一係就唔好跳槍落去係咪你可以有另一啲方法例如即係如果你睇過其他嗰啲戲其實係點佢可能就扮死屍啊可以或者係嗰、那個咩垃圾槽啊即其實有好多方法㗎其實你要你睇開西片你就知道其實好多方法可以離開一座大廈而又唔係好人哋好覺嘅好多嘅。咁你都叫做有個奇招咁嘛有少少係咪咁你話 ok, 咁你我就跳大廈都好咁其實都可以有啲鏡頭玩下嘅。咁你呢啲咁嘅跳大廈嘢你估以前做咩蒙面超人啊嗰啲特攝片嗰啲做得少咩卡邦成日跳大廈啦係咪咁你都俾返少少即係嗰個感覺我咁我唔係話要佢成龍咁真跳即係你都起碼見到佢飛出嚟咁跟住有啲嘢咁 咁你影下啦，大佬，咁唔好轉頭已經原來已經擒翻上船咁啊！即係你要我自己補完頭先佢飛嚟嗰下有幾型？喂，我睇唔到啊，最弊。 嗯。 嗱，你記得呢個蒙面超人 First， 佢第一幕就好強調佢由大廈跳嚟嗰幕嘅。 嗯。 佢就好強調佢嘅彈跳力有幾驚人。 嗯， 咁佢就炸咗人哋个电脑之后，佢咪直接由个大跳啦。跟住佢落地嗰下，即系重要咧，系只脚弹一弹，再，即系佢落咗地就弹一弹起啊！即系好似人哋嗰啲，诶、嗯，大家如果睇过嗰啲体操嗰啲，你就知嘅。 系，射一射。 即系当你个冲力好大嗰下咧，系啊，佢嗰下就会落地嗰下会弹一弹嘅，就会射力嘅。喂，嗰下佢真系表现到嗰啲喺好高跳嚟嗰种感觉，佢就唔系同你玩呢个英雄落地，跟住地下裂咗嗰啲。 嗯。 其实嗰下系唔真实嘅、哦 嗯， 即系如果玩英雄落地式啊， 系， 但系嗰次蒙面超人 First 做得非常之好啊，佢就系可以做到佢有惊人嘅弹跳力就会咁嘅， 嗯， 而佢唔系砸烂咗个地下，因为其实佢唔系特别重嘅， 系， 系啊，咁你嘅骨，即系等于你自己个身体系顶得顺嗰个咁嘅冲力，咪得咯，个地下其实唔会烂嘅都， 系啊。 理论上啊，理论上啊 ，OK， 吓、 嗯， 咁佢反而表现到佢嗰种弹跳力，咁你有冇谂过系咁样做咧？ 嗯， 咁你又以为佢真系飞来咩？咁啊又系特技啫，系咪？咪又落地嗰下先系，即系咁当然个皮套都几高跳嚟噶啦，我都觉得，起码佢个镜头以外跳嚟噶啦，吓、 嗯， 咁佢嗰下如果唔系都唔会有咁嘅冲力，令佢可以弹一弹啦，系嘛？咁當然，其實佢實質嘅地下可能有整呢個跳板俾佢寫上嚟唔奇嘅，可能 CG 執走嘅啫。咁但係人哋喺度做翻出嚟俾你睇啊。 嗯。 嚇，咁就係你有冇做啫嘛？講到尾係嘛？咁佢係呢套戲係有好多位係要做嘅時候冇做，但唔使做嗰陣又做到足喎，即係就係話飛鼠裝嗰啲喎。 係。 嚇。 嚇。嗯，冇錯。 咁同埋你極限運動，咁你咪講下佢喺啲大厦度跑嚟跑去咁嗰啲都得噶，咁但可能你叫阿张家辉咁做，佢又做唔到啊嘛， 嗯， 系咪？但你反而整个飞鼠装就得，因为你假嘅啫嘛，嗰、那个， 唉，吊威亚吊住啫嘛， 系咯，唉，咁算啦，你极限运动都可以极限运动，嗰刻唔系张家辉嚟嘅，咁你搞完一大轮一除咗个眼罩系佢咪得咯，咁都其实都可以噶，点样唔得啫？ 嗯， 咁佢去打人嗰阵啊，都戴住个夜视镜都成个薄膜咁大啦。 系， 你话嗰个系咪张家辉？我都睇唔到，系嘛？ 嗯， 咁你咪话佢带住嗰个成个薄膜咁大嘅嘢去夜晚去极限运动得唔得啊？咁极限运动嘅时候带住个薄膜喺个面睇得清楚啲啊嘛，夜视系咪？咁、 嗯、 你咪俾个理由唔好影到个样，咁唔影唔到个人嘅隐样，咁咪跟住佢一除咗，原来张家辉咁都型噶，点解唔型咧？系啊。咁都 OK 噶，咁你咪揾个极限运动人咁去做替身啫嘛，咁你好简单已经表达咗，哇，原来佢好犀利噶，佢都好似阿 Jason Bourne 咁噶，随时即咩嘢地形都阻唔到佢嘅，咁我谂好过你表达咩飞鼠装咯， 系嗰度系， 因为个飞鼠装后屘又冇用啊，我完全唔明佢系，即系佢想做乜啫，佢想表达佢乜嘢啫，其实， 嗯， 系咯。系咯，咁同埋咧，佢都幾多玩幾多空中嘢嘅，因為最後咧又玩個熱氣球嘅， 係 嚇，咁最後竟然咧係嗰個咧，即係嗰個咩名，我又唔記得條女叫咩，即係 哦，徐靜蕾啊， 徐靜蕾又唔知做乜會約咗佢走去，即係嗰度又好似係富士山嚟喎，係咪 啊？係富士山係啊，係， 跟住無端端 坐 升到幾百米高空。咁跟住最好笑就係話，佢話原來佢只要做喐隻手咧，就會有人 slap 有 slap 下會射死阿張家輝喎。跟住嚇嗰度係高空嚟喎，點解會咁樣？跟住佢影到原來係另一個熱氣球咧，咁啊有條槍手即係嗰個不嬲、那個叫做佢個頭馬啦，算唔算？即係個保鏢，即個樣有啲似林保怡嘅嚇。 系 几分似啦，唔系冇嘢嘅，有几分似啦吓。咁佢竟然喺另一个热气球度揾支。大佬揾啲水机枪喺度指住佢，吓咁样？我哋不如话有个杀手卫星随时雷射光上嚟，会唔会似啲咧？唔系佢真系当咗系咩？即系对面骑楼啊嗰度。 唔係，我唔知啊，我唔知啊。其實嗰個劇場喺戲院之外嘅。 我睇嗰間戲院啲人都笑咗出嚟嘅，嗰度係。 係嘛？ 係啊，直頭即係忍唔住笑啦，終於都啊爆出嚟啦要。 係嘛？嗰度真係有少少即係好怪啊！我覺得啊，仲要張家輝周圍望咁先望到喎，都得嗰個熱氣球喺幾遠之外啊！我真係想知 道，我都唔明其實 周圍望咁，跟住結果不過望到就係原來有個熱氣球，但佢影就影到好近喎。 嗯，喺樓上咁啊就 係咯，咪就喺平時咪即係好似喺隔對面樓嗰個高啲嗰個騎樓點住嚟咁咯，係咯。系啦，咁跟住佢又最好笑咧，就请佢食烟喎。咁嗰支烟就好明显就得翻两飞，咁佢自己攞一支剩翻一飞，谂都谂都有古怪啊，大佬。咁跟住原来真系支烟系有毒嘅咁样。 冇呀。 唉，我觉得嗰下我最尾嗰下真系，即系我知佢想玩到紫禁之巅定咩咁系嘛？即系嗰度系，即系要死就一齐噶啦，系嘛？即系其实就冇第啲人嘅，好似系嘛？咁但系你话好似咩冇咩？咁原来我已经安排咗个杀手喺唔知边度就已经揾枪指住你咁吓咁样，咁即系话你原来去到咁嘅时刻都你都系 check 我唔到嘅咁样，系啊。咁同埋冇耐之前咧，佢已经讲阿张家辉系调翻转，俾人陷害又俾人塌咗噶嘛。但系转个头咧话佢杀晒所有啲黑警喎， 系。你都唔知佢點樣喺啲警喺警方手上走咗出嚟，明明已經鎖住佢㗎啦，已經 冇㗎，係 啊， 即係話呢個卧底呢，如果佢要反嘅話呢，根本係冇人鎖到佢嘅。 即係去到蝙蝠俠嗰種級數㗎啦，已經係。 我諗都唔止啊，應該都係。 因為嗰度佢咪殺曬啲黑警嘅，即係殺埋張可兒咁樣。我以為 係 正類滅佢哋口咋，其實係。我都唔知係張家輝殺佢哋嘅，其實係。如果唔係佢自首嘅話。 是啊，即是我成觉得他怎样做到啊， 是做到这样的程度啊，可以是。 是啊，即是他杀出的方法也都是啲好好劲喎，又装炸弹又成嗰啲喎，即是不是话好简单咁喺佢敲佢冇人嘅零音咁嘅戒颈啊，咁你嗰啲好 Leon 嗰啲都 OK 㗎，是吧， 是 即是你用啲好暗杀嘅方法都 OK， 佢又唔系好夸张喎，又炸弹又成喎。 是个鬼，我个鬼都落地铁就冇咁夸张，嗰度其他全部都炸弹嚟嘅。 哦，嗰度已經係最小事㗎喇，拱佢落火車嗰啲嘅。係拱佢出對鬼嗰已經最小事。咁你睇話咩事呢，即嗰度又做咩嘅呢，咁突然間咁樣講咁。咁跟住突然間就原來最尾係講到佢即係好似黑化㗎嘛，想講到。咁跟住佢仲話嗰度搞咁多嘢。搞咁多嘢呢，其實就係想佢繼承佢呢個即係犯罪帝國咁樣。咁但佢後尾又好怪喎，又話佢走去搵啲咩罪嗰啲咩毒販，話叫佢哋唔好再販毒喎，又咩跟佢去投資喎，又話咩包佢嘅回報仲高過之前咁之類。咁佢又有冇講過話張家輝係一個商業奇才呢，講咗咁耐啦。 由頭到尾都冇提過啦。 咁佢有冇能力呀、去將啲錢反而即係你唔犯罪可以搵錢多過犯罪咁。咁其實大家又覺得有冇可能嘅呢，即澳門啲賭場吓，唔講邊間啦吓，其實定係間間啦吓，我唔知啊，我唔知啊，我唔係話知啊，我唔知 ,ok, 吓，到底唔靠啲人嚟洗黑錢，其實有冇搵唔搵到食嘅呢，即真係靠真正賭客嚟玩啊，嚟玩兩手，咁或者嚟睇下表演，係咪真係搵到食嘅呢， 知啊呢啲大家自己解讀啦。 是吧、即是大佬啊，你唔好呃細路啊，大佬如果做正行生嘢搵錢仲多過做犯法嘅嘢，喂咁我諗嗰班友又冇理由話細路啊 ,why not 啫，係咪先，有咩問題呢，係咪佢咪真係漏佢㗎嘛， 有得多錢。 係咪即係佢攞個 proposal 出係咪，我嚟緊一個叫做復仇者計劃咁係咪，咦做乜嘢㗎，嗰個名咁勁嘅，冇拍戲啫，係咪嗱，嚟緊個十年我哋又推出有18部電影下咁啊，係咪嗱，以億計嘅我哋揾係嘛，即係多錢我哋反毒啦咁係嘛，係嘛，跟住點曬嗰班毒販投資拍復仇者，原來就係咁係嘛，咪咁你咁講都或者都合理㗎，咁又未必唔得啊，係咪先，係嘛，即係另類毒品咋嘛，睇復仇者係嘛，睇幾多人睇到上曬癮，係咪我哋呀，冇我哋其實邊有鬧啫，我讚到套戲好好㗎，喂都要出嚟為套戲平反。是吧， 系咪中晒毒先？系咪大镬过吸毒先？系嘛？咁你咁、你大佬啊，你俾个理由我，佢到底系做咩嘅先？即系佢又系咁叫佢哋咩跟佢投资咁？你咩投资乜嘢？ 投资乜嘢都冇讲。 系啊，都冇讲咁，你都讲下，大佬。 你话炒啊？你话做地产都讲下，你讲都唔讲就系。 讲都唔讲，冇错。 你话呢个古城啊，2000万人啊，房屋好大问题啊，炒下地产。 啊之類啊，咁我哋 咁你都有得講下，你直頭提都唔提，你叫個大個佬點信你啫？淨係話收埋支槍，即 係係啊！嗰度其實幾無厘頭㗎。 啊，你唔做都得㗎，其實呢一段你唔使唔做㗎。 跟住嗰個泰國佬掹支槍出嚟，第一時間竟然射低咗自己個親信。係啊，我都唔明點解唔係射低個肺都有？係啊，點解咧？ 啊，或者唔知啦，或者覺得啊，你個 proposal 都 OK 喎。 咁嗰度 OK 咪即係個咪即係佢個親信係啱咯，做咩肥低佢啫嚇？ 因為我親信又想出賣佢嘛，因為張家輝講到。 冇啊，邊個出賣佢啫？ 啊，佢話支槍係佢真信擺喺度噶嘛，即係佢一早 就 將張家輝夾埋噶嘛，係啊，佢噏一句 係咪都唔知？ 啊，噏一句佢又信咯，個泰國佬。 可能但張家輝係頭先黐落去袋底都唔定嘅。 係啊，佢鬼知咩？其實係咯。 系嘛？ 咁、啊、佢又想， 定系张家辉话我喺呢三个月跟咗赌神学嘢咁 啊 嘛 咁。其实呢啲嘢你唔做咧，就唔会有错嘅。 我而家已经变咗赌性啦，咁样系嘛？系 啊，你做好啲，就越做越衰啊！变咗呢啲位系。 你话 入 咁，你咪讲你成为新一代嘅教父，咁咪算咯？唔系，即系做咩？你又要讲佢系咁样做得嚟，系要做正行，因为我拗大头。 又要剪晒头发，懒系靓仔咁样，就即刻变成。 系咩？咁你覺得佢靚仔咩？喂，唔係喎，我嗰下就覺得咦，頭先型啲喎，點解突然間變龍五咁嘅？唔係，我突然覺得哎呀，張家輝老咯，老咗咯，咁啊，就淨係真係老咗咯，係咯， 下邊有啲肉啊， 係咯，咪有啲龍五咁咯， 唔係乜嘢？我 第一眼邊個嚟嘅？係咪呢套戲仲多咗個人客串啊？龍五客串？喂，唔係喎，張家輝嚟喎，原來咁喎，大佬。 我唔知系个结果系想话张家辉真系入咗魔，即系以魔制魔，好似个宣传嗰个口号咁啦，定系使咗扮嘅？即系究竟你系黑定白？我分唔到啊，去到嗰度。 哦，咁佢就系想佢讲佢系唔系黑又唔系白嘅，我知 道。系，但系 系啊， 即系嗰个摄影手法又突然之间变翻天朗气清啊咁。咁究竟呢個孤城係好定係壞咧？ 佢又叫嗰個西裝仔又要信佢咁啊嘛，即係佢好似會用佢嘅方法去，即係 去 令到呢個城市變翻做好咁樣啊嘛。咁但係，呢下有啲真係幻想得滯啦，係咯。 嗯，係。 即係呢下，因為係蝙蝠俠都做唔到㗎。係啊。唔係，因為首先就你嘅罪，所有嘅罪案，佢都歸咎於嗰個組織啊嘛。 嗯，係。 嗯，咁係咪嘅咧？即係到底未來警察，即係我講卡通嗰度，咁係咪所有嘅罪案一定係阿羅比德班友搞出嚟嘅咧？即係第二啲人唔會犯案嘅。 哦，佢呢度就係講佢控制。 冇其他嘅罪犯嘅。唔係噶嘛，即係其實有好多罪犯噶嘛，你通街都有其他嘅。嘅事發生㗎嘛，咁你一講緊就係你個城市係罪好多罪惡嘅時候，你唔可以歸咎一個惡黨咁樣講㗎喎。即係佢喺呢件事上面呢就有少少即係佢哋永遠個敵人就係呢個黨㗎啫，就冇話其他嘅敵人咁嘅。咁我只要成為呢一個黨嘅魔教教主呢，就直情係呢隻啦，咁佢哋就唔會再做壞事㗎啦，咁但佢哋咪忘記咗其實仲有其他嘅罪犯同埋其他嘅黨㗎。咁佢點能夠話咁樣呢、這個城市以後就會冇即係會好啦咁樣，咁唔會㗎。咁你就算你差佬你拉咗某一個黑社會，即係派威或者破解某個黑社會啦，係啦，咁就代表呢個就係唔會再黑社會啦。咁如果你以一個警匪嘅角度出發啦嘛，你唔係講一個好真係好虛嗰種好特攝片嗰種啊嘛，係嘛？即唔係而家唔係蒙面超人結局喎，唔係話哦，我哋終於粉碎咗呢個索卡嘅陰謀啦，咁以後冇索卡啦，咁跟住向咗夕陽咁 咁佢唔係呢種戲嚟㗎喎，你又講到呢度係一度好犯罪嘅，即係嗰啲咁嘅電影，咁其實你嗰個罪案永遠都存在啦，咁你嗰班貪官亦都永遠都存在啦，係咪？咁陀來你會最尾咁你咁去解釋，咁係咪一個好好嘅，即係我唔知啦，即係你真係好科幻囉呢套戲，你再講。我唔係覺得個劇本有問題，我到依家都覺得個劇本係可以。即係佢拍得好冇說服力。咁你最尾嗰幕如果拍得有說服力啲都唔得㗎呢，或者佢唔係搵一個黑幫去開會，因為佢點解搵一個咁嘅，即係好似泰國佬咁開會，佢唔係應該龍頭咁跟住同其他嘅幫會。冇錯啦，你話咁樣係啦，冇錯啦，你話其實呢度呢已經係嗰個城嗰啲最話事嘅其他嘅幫會嚟嘅。咁即係話我如果可以潛制住所有嘅事頭嘅時候呢，基本上我可以係 ok 嘅。咁同埋從來呢都冇人話呢係唔去犯法，而之後呢即係你睇現實呀，你做啲咩嗰啲咩華探長或者咩跛豪，佢都係話佢哋係個地下秩序咋嘛。咁即係話佢分配好佢哋嘅佢哋嗰個利益。咁你再表 達嘅，但係我控制咗佢嘅。係 啦，你只可以咁講嘅啫，你唔可以話喂我全部你班友你唔好再撈你個行，喂呢樣嘢係 impossible 㗎。 班友都反你啦，你一個人點頂得到啦。 咪係囉，你就算話慢慢你轉做正行，喂我哋拍戲呀、啊、或者搞你都係慢慢㗎嘛，你唔可以話我喂聽日全部同我執曬嗰啲咩煙格呀、啊、咩雞竇呀、啊、咩竹管呀嗰啲，咁其實竹管都冇問題㗎，攞正牌開喎，即係麻雀嗰啲。打麻雀夜總會攞正牌㗎，有咩問題呢？咁你好話喂我哋聽日就我哋聽日就轉開茶餐廳咁咁啊。咁啊。你跟我開茶餐廳以後大家咁啊。我近排學我沖奶茶都幾得，大家試試㗎嘛。咁唔可能㗎嘛呢件事，咁你到底點樣去潛制佢哋，咁你其實你都唔會講多㗎啦，但你咪就講到佢其實佢已經係可以控制住曬佢哋嘅，咁你咪再講落去囉，咁你咪就話佢其實佢總有一日可以令到佢哋唔再即係做呢啲嘢，咁講完囉。 你最尾打行字出嚟都得嘅，其實呢啲係 唔係，咁你影一影佢同返開會 ok 嘅， 然後即個字上嚟話個結果就係咁都得嘅，其實係即係你都做咗， 即係你話叫佢話即係可能俾幾年時間佢，佢話佢可以令到呢個城市即係變翻以前咁好，咁你咪講咪係 咯， 係啦係啦，咁就算㗎啦，咁大家俾個 imagination 大家咁咪遠場咁樣，咁佢原來成為新一代嘅即係呢個大佬咁樣，最尾咁咪算咯，係教父咁咪算咯，係咪個個要埋去錫下佢隻手咁樣，係咪？ 嗯，係咯。 嗯，唔係即係型少少囉，咁可能仲係咪，係 會好啲，係啦。 咁邊個唔聽話嘅，佢咪兜嘢一個高爾夫球棍搏死佢囉，係咪？ 係囉，係囉。 係呀，得唔得？ 嗯。 唔知呀、啊、咁你咪殺邊個有意義咁咪係囉，即刻做低佢惡到咁嘅咁冇人意義呀，係咪呢？ 嗯。 咪即係有意義嗰個都冇嚟到開會呀，原來得唔得？咁又得唔得？但點解邊個唔見佢嚟嘅？哦，因為佢有少意見，所以今日唔係好舒服。咁原來一影完佢死咗，咁得唔得？ 係咯。 咁其他人有冇意見咧？咁冇，梗係冇啦，係嘛？ 嗯，係啊。咁你黑社會片好多時都係咁拍。 係咯，好多時啲好普通嘅交代。咁你其實或者唔好咁樣啦，總之你只係最尾有個好似登基咁嘅儀式㗎，做到好似。 嗯。 其實教父咪就係犀利咯，佢最後選擇咗就係佢竟然喺教堂嗰度去。其實是幫個 BB 洗禮嘛，咁佢咪就係 Godfather 囉，就係講緊 Godfather 呢樣嘢嘛。但另一邊雙就係佢派人去殺曬佢對頭嗰啲人嘛。 嗯。 佢竟然係 cos 樹嚟影，咁咪就係勁囉，呢咪就係。點解係電影經典，點解係即係你睇到你就係吓，即係你就係最喺最神聖嘅地方嘅時候，當佢喺另一邊雙就殺緊人。呢度有對比嘛。點樣佢嗰班對頭點樣初初點對付佢、啊、即係教父，即係佢全家就佢全部還返曬俾佢嘛。啊、即係呢個十倍奉還唔係喺口講呀，佢唔使講，佢唔係講出嚟㗎，佢做出嚟嘅。嘩咁嗰下就覺得嘩呢、這個新教父係其實仲辣手過佢老豆。 嗯 即係佢幾唔願意坐上呢個位嘅，初頭一個幾有理想嘅年輕人係嘛。咁最後就因為即係最尾係俾人殺曬全家，咁 佢最尾就焗住要成為新一代嘅教父咁。咁、你就係好睇就係呢啲位嘛。咁有冇話覺得好咩唔合理？又冇啊，咩冇咩唔合理嘅？ 係啊， 係咯， 係啊， 係啊，同埋好有型，真係好有型。你睇完條，你永遠記得呢套戲就係、是、教父。咁點解呢度冇咁做咧？咁我唔知啊，即係佢抄少嗰套咯，就係、是、教父。咁最尾嗰下，我覺得佢就係抄少一啲戲啊，就揾、是、不如揾套勁啲嘅呢啲咁嘅 ending 嘅嘢抄一抄。其實都好多套嘅，可以抄嘅，可以抄好多種埋尾嘅方法可以抄，但係佢就原創咗少少啦喺最尾呢下。系，但唔够啊，唔够力，系啦，都抄咗成套戏咯，所有场面都喺啲好劲嘅戏度抄，点解呢一下抄埋佢？系咯，呢套咁原创咧，突然间到临尾呢下，咁啊埋尾又冇咁靓啦，埋得系啦，咁但系整体嚟讲呢套戏，即系挑战难度啦，系咯，但系好好睇就。 见见啦，好冇睇就系咯。 系啊，见见见啦，就好多观众都觉得系麻麻地，系啦。 麻麻地， 又唔系去拍得即系，拍得几靓啊？ 又唔系话差得好犀利嘅，其实我觉得，都 有啲摇镜嘅问题 嘅。 摇镜嘅问题，分分觉得唔系咁严重嘅。 唔太严重嘅。 哦。我唔知咪，因為我嗰個係槍版咧，嗰個揸嗰部再偷跑步機嘅人加咗自己嘅搖鏡， 嗰個人咧自己 就好自己拍法啦，係啦，好嚴重嘅，唔係佢仲係會 zoom in 啊。 哦， 嗱，我唔知大家可以睇實質嗰套戲，你留意下，特別將佢追車嘅時候咧，佢其實有冇突然間 zoom 埋去又拉翻開 ，zoom 埋拉翻開嘅呢啲情況嘅咧？咁我睇個槍版就好多。 太誇張，可能大人我睇就好 OK 啲嘅。 又或者係啦，又或者係因為我係電腦睇啦，仲要係 啊 係啊，咁啊比較辛苦，係覺得佢嗰啲 zoom 嚟 zoom 去，不過佢仲係用手嚟 zoom 啊嘛，你明唔明啊 ？zoom 冇問題，佢好似揾隻手嚟掹咁嘅，即係嚇係啊。咁嗰下就好唔係幾好，係啊。咁但係話拍得靚都靚嘅，啲通啊嗰樣嘢咁，同埋套戲嘅嗰啲 contrast 啊，即係佢有少少好似黑白片嗰啲咁嘅，就嗰啲 contrast 比較 粗眉粒啊，高對比嘅，將個特登。 其實畫面靚㗎，係啊，畫面靚。 同埋成日落雨咁樣，個氣氛營造。 我就略嫌佢啲雨真係大得滯。 我略嫌佢有時少得滯喎，又即係有時陽光普照啊，突然之間又嚇嚇。 我唔係，嗰個係落緊嗰陣大得滯啊。 哦，即係似開水喉啊嘛，其實。 即大咧就等你睇碧溫林唔係咁大噶嘛， 大到個花灑嘅感覺太強烈了， 落下啫，等你咪爆水渠啊，大佬，唔係花灑要爆水渠嘅程度啊，大佬，我哋覺得，咁嗰度有少少誇張咗，係啊，其實稍為有落雨就 O K 噶啦，唔使咁重嘅，我知佢想表達乜嘢，係啊， 佢聚個城市，咁你話你無疑一個類近國咸城嘅，佢都。接近嘅，其實真係接近到。 我覺得佢落雨嗰下應該係碧溫拿嚟嘅。 碧溫拿啦，咁但係佢有前 係咯 係 咯， 嗰啲應該佢就係想講個行程嘅。 個遠景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似啊都有啊。 做到有少少呢種。 做到嘅。所以呢一下我係覺得，我覺得有俾翻啲分嘅，我會 係攞翻少少嘅呢個，攞翻少少嘅係啦。 系啦，咁啊，大家睇下啦，系咯。 咧咁啊，演出就中规中矩啦。咁张家辉就系张家辉啦，即系都唔会有太过突出嘅表现噶啦。佢亦都可能又或者系自编自导啦。咁就喺演出方面，我觉得就比起其他，即系佢做其他戏系差咗嘅。其实，因为兼顾唔到咁多嘢，佢真系吓。就系 咁伍允龙除咗佢出嚟打嗰段，系咪有冇再出过噶？冇，之前冇出过。 因为 系突然间出嚟噶嘛，因为我就唔系真系由头睇到尾嘅，我中间有飞下飞下，我 突然之间走出嚟打一场嘅啫， 即系突然间无端端 冇其他嘢嘅， 咁到同埋佢又唔系话一个即系咁重要角色，咁嗰度又系嘥咗嘅，我觉得。 佢冇讲到佢系咩头马， 佢只不过系突然间有一个 比较好打啲嘅手下， 系啊，即系浪费咗嘅。 铺排嘅，冇任何铺排嘅。 冇嘅。 系啦， 咁當然呢度佢係贏過即係如果以呢套戲同呢個衛斯理比，咁呢套係贏衛斯理嘅。 哦，呢度都 OK 㗎，都 OK 有型㗎，雖然 係咁係贏，即係翻曬西裝咁好有型嘅。我唔係話鄭五允同啊，成套戲都贏衛斯理係嘛？ 贏曬 維斯利，係啦，咁又唔係話咁 shit 嘅，又咁， 係唔係咁差嘅啫。 咁佢打得多嘅，不過就唔知點解就好似拖拖地咁，硬係唔知點解，係佢一嚟長二嚟即係唔知點解嘅。其實明明打唔少嘅，但係唔知點解覺得有啲慢嘅咯，總之係。 立立地咯，你覺得套戲？ 係啊，唔知點解，我都唔明嗰個問題出在邊，但係佢其實唔係打得少啊，係咯。 都係，其實都動作連場㗎啦，佢先係。 係啊。咁但係點解梗係覺得打都立呢，咁就俾大家再睇睇下，大家再睇睇，因為我始終有個相反，唔能夠係啦，唔能夠作準，因為唔係一個清靚㗎嘛，咁或者因為暫時網上都係得呢個啫，因為都係好新呢套戲，係啦，咁如果大家有興趣的確可以入場再睇真啲啦， 係啦，可以研究下，同埋唔好似入場啦，因為我覺得最好睇即係開頭嗰十零廿分鐘，真係精彩嗰度。 喺度開頭嚇狗啊，嚇走只狗嗰度啊， 嚇走只狗嗰度就麻麻地啦，即係嗰種咁賭神嘅表現就 係嗰度我全覺得咦做咩事啊？朋友扮印度食蕉嗰度一度啊，大佬嗰度係嘛？ 搞下笑嘅啫，其實 係咯。 佢雖然 佢係冇咗印度朋友嘅，只狗自己撲出嚟嘅啫，冇印度朋友。冇你信唔信我幫球咬嚟嗰度冇嗰度嘅，係啦。 冇嘅。 係啦，咁佢就咪但係最好笑，佢係用翻嗰個打只狗嗰個招式嚟打低啊吳允龍先奇怪啊嘛。 嗰個練翻嚟啦， 我就係打狗練翻嚟嘅，但唔係喎，但係佢嗰度嚇死狗啫喎，佢冇打只狗嘅喎。 只狗都走啦，只狗都 係咯。咪賭神咁咯，咪只狗自己咁咪走咗咯，係啦。 係咯。 咁但係嗰度點解嗰招可以打低吳允龍嘅咧？咁我就都真係唔係好太過明白嘅，的確係。 嗯嗯嗯。係。係咯。 係啦。 啊。咁但係阿苗僑偉佢哋阿苗僑偉啊林雪啊阿張繼聰嗰啲表現 OK 嘅，嗰度總之頭嗰段嗰 part 係 OK 嘅，我覺得係係啦。系啦，嗰度咯。 嗰度 OK。但系苗侨伟嗰个系假发嚟嘅咧，我略言过觉得 系。应该假发。 系咯，即系嗰个假咗少少，系啦系啦。 但系有型嘅，佢有型嘅，佢嗰度。 有型有型，嗰条假啲我多。 真系有大佬气势系得嘅。 即系我觉得佢可以搏咪得咯，佢唔使成个粒落。 个头黐住， 都成个粒落有啲厚少少。 华英雄咁嘅要整咯。 华英雄，你讲系亚视。 系啊，何家劲嗰个样咯， 何家劲仲要系第一辑嗰阵 啊，系就咁笠落去咁样个头， 成个笠落去嗰个系啦，我有点火蟹啫， 有吹一吹嘅喺 个头啊嘛，系即系有吹翻顺嘅系啊， 嗱吹翻顺有啲波纹嘅都唔系就咁嬲住， 唔系成个假发枕笠落去就喂嚟开，喂 OK 嘅 ，OK 有型嘅苗侨伟系靓仔， 有型梗系有型，唔系其实呢套戏入边演出过都 OK 嘅，都唔系话即系偷鸡舞嘅， 好大都 OK 嘅，系啦， 个个都有演出嘅，不过整体出咗嚟个效果啊，真系唔知点解争啲，真系 系啦， 真系仲系有。但佢做唔到佢要做嘅嘢，就係咁啦。佢就係跳過對面海，就係差啲踏落個岸嗰下就跌咗落水啦。係 啦，仲係 佢唔係咁跌咗落水，佢已經哇已經好勁啊！跳過對面岸，佢都爭啲踩到過嚟啊！但係佢就係跌咗落水啊嘛。係 啊，就係爭 就係咁咯，就係爭少少咁，就係到唔到係到唔到啊嘛。咁你大家睇下啦，係咯，即係大家睇下。我又覺得要睇下嘅， 要睇下嘅 咩？因為佢 try 啊，個問題係 佢有個呢樣嘢個難度擺到明係高， 係高嘅，係高嘅， 係真係肯去試啊，係。 我就覺得好過之前拍嗰啲鬼戲啊，咁但係我唔知點解啲人話寧願睇翻嗰啲鬼戲，我冇搞錯啊，咁樣講。好好多咁講，如果你以佢暫時拍嚟講，呢度好過嗰兩套啊，大佬點解會？點解覺得嗰兩套好啲？ 我冇睇過《陀地驅魔人》啦，我肯定好過《如難成回》嘅，一定係啦。我覺得就《 陀地驅魔人》咪衰有蔡思貝係嘛？ 我唔知啦，我冇睇，我就唔敢評論啦。 係咪有蔡思貝啊？嗰套我聽， 係有啊有啊有。 唔知邊套有蔡思貝啊？總之有一套有蔡思貝啊！啲人鬧到爆嘅。 遇難盛會就係啊嗰個我唔記得邊個啦，女主角已經。 唔重要啦，係咯。 唔記得啦，總之就講一啲民間傳說啊，講遇難嘅啫。咁就我覺得個題材比較普通啲，亦都比較保守。 係咯，係咯，即係嗰兩套拍得好咧，我就覺得真係打嘅，係因為。但今次呢套你拍唔到呢喂咁你又试下你第二个拍又拍唔拍得到啊咁佢真係 try 嗰樣嘢係難㗎嘛。 係囉。 係囉。我覺得你香港就算邊個導演 try 去拍都可能會問㗎。 嗯。 所以呢個你又唔可以話係即係話佢好流啊咁。好似今次啲搵咗啲嗰啲 揸機嗰啲係咪好似都係咩邊即係唔係香港嗰只嘛？ 佢好似話佢都用咗好多外國嗰啲嗰啲影師啊， 係咯。 我睇啲報道嗰啲都勁咁喎，同埋你見到投資唔細， 佢唔係細㗎，佢 唔係細嘅嚇啊， 唔係細。 好似話咩投資都2亿嘅，我睇報道話係。 睇下係咯， 都係咯， 成乜又唔係話有錢多啊大曬，即係古天樂嗰套都吹到好大，係嘛？嗰套明日戰記，唔係我冇話佢賴嘢，咁啊到時咪睇下咯。嗱，賴唔賴嘢 睇咗先知呢啲要係啦。 我都希望佢得，咁但係即係我就即係唔係話估就好難會，唔係因為又係好難啊嗰件事。 又係向難度挑戰咯，佢其實。 係啊，我唔係憎佢啊，我唔知啲人點解會咁樣講嘅。我是對事不對人，你真的做得到就做得到，你做不到就做不到，你邊個都冇面俾。 我都想去。 係啊，我都想去得啊。 我都想去套戲分得勁過復仇者三啊，係。 係啊， 先至有之後先會有我哋繼續拍啊嘛，因為收到錢先會繼續拍啊嘛。我都想 次次都想係得 ，OK。總之你拍得到得，我攬住你錫 ，OK。 系咯、啊，哇！我今年 古天樂萬歲，咁我唔係憎佢啊嘛。 多 橫 片出嚟啊，會。大 佬啊，係咯、啊，而家就我哋就係好覺得，啊、唉，即係上次嗱成龍又差啦，咁啊點整嗰套機械師啊？我初初覺得喂，今次台灣做應該台灣人寫得啊，應該都好過香港啦、啊，點都係咪寫方面？咁佢都係好啲嘅，好過黃晶最少嚇，咁啊。系啊，咁但系原来系嗰个女主角自己写啊，咁啊争啲咯，咁变咗好似啲桥就唔系好合理，呢个写得系咁即系又系线咗少少胎嘅，咁哇，咁我本来谂住喂，叫做有冇少少即系华人科幻片有啲起色，咁暂时都系冇乜边套啊， 嗯，系咯， 系咪事实啊呢、這个？ 系咯，我都想 系咯，华人科幻片边套得 啊，真系会有套得嘅。真系会大收嘅，就大家继续投资嘅。 证明俾其他嘅电影人知，就系、是、拍科幻片系有得做，唔系佢哋谂冇得做嘅。 多啲人一齐拍，咁咪好咯，其实 系。系啊，咁咪好咯，系啊，咁或者可以发掘多啲即系人才，系咪？即系其实咧拍科幻片就会好多其他嘅需要噶咯，设计啊、整嘢啊，系咪？咁而家喂个好似。都明明喂好劲喎，其实香港做道具又好，做咩人喂唔缺乏㗎。 系啊， 好真係啊，你隨時搭啲嘢出嚟都似模似样，咁但係因为冇呢啲戏种㗎嘛。 咁、 你平时咪唯有做返啲最普通嗰啲嘢囉，冇计㗎係咪？ 系。 即明明整嗰啲道具出嚟都唔係流㗎嘛，都可以隨時即係话你就算去唔到荷里活都喂做返日本咁啦，最少係咪得过都做到㗎喎，其实而家做到㗎喎。 系啊， 当你整啲机械甲啊，或者整啲咁，突然间又整个咩机械手，佢其实都唔差噶，而家整得。 见得下人啦、啊，都冇问题。 即系你唔好话咧，因为见啲人 cosplay 整出嚟，佢都吓死你咁滞啦，唔好话拍戏嗰啲啦，大佬。喂，真系劲嘅，真系劲嘅，系真系我都觉得有好多即系自己玩嘅啲都玩到个技术出嚟啊，直情系。咁其实我冇机会俾佢哋发挥啫嘛，系嘛？啲戏拍嚟拍去都系嗰啲，永远都系要现实题材咁。現實題材就嗰個設計上面就當然唔會見到呢啲嘢啦，係咪？點會有機械手啊，大佬係咪？點會有啲即係咩城市設計咩咩嘢設計？冇咩設計㗎，你現實唔係即係現實有現實啲設計咯，咪現實嘅服裝、現實嗰種美術咯。咁呢啲當然香港都唔弱嘅，做得都係咪？咁但係其實香港仲有另一部分嗰啲㗎嘛。咁嗰啲其實好穩喘㗎喎，如果 work 嘅話，但係就係唔知點解就係、是。唔知拍劇都好似係爭啲咁，到底 少少爭少少咁， 係咯，咁所以我咪就話香港係冇識得拍科幻片嘅人咯，我就係咁講啫嘛。 而家睇翻啲資料咧，佢話張家輝呢套戲咧都特登揾咗韓國嘅特技人同埋武術指導啊嗰啲嚟幫佢手噶啦，已經係嚇，即係用韓國個即係拍過咩《萬甲》啊、《塞德克巴萊》即係呢啲戲嗰啲。其实个都嗰个团队嚟帮佢拍一啲动作场， 我知啊，但系呢啲都系已经有咗个，即系你已经系有咗套戏个构思啊嘛。但会唔会构思嗰部分唔得咧？其实真系， 但系我哋头先都讲过啦，个剧本就冇乜大问题嘅，即系个故事其实冇乜大问题嘅。佢系个，我觉得最大问题真系个剪接同个安排，佢每一个情节系出现咗啲怪嘅现象嘅，其实系。 咁呢个系一样嘢啦，呢个系一样嘢啦。 系咯，嗯，系咯，咁就变成个完成咗出嚟个感觉唔系太好咯，系， 嗯，系咯，但系佢其实如果你讲佢个故事，其实佢个故事本身唔系好科幻嘅， 你 佢除咗话佢帮嗰啲细路仔做嗰啲脑改造，令佢可以有嗰个记忆力之外咧，其实其他嘢冇咩科幻。咁其实佢个概念上，既然都去到有少少，点解唔多少少咧？ 可以渗多少少落去。 我唔係話要好超現實嗰種啊，即係你係哦講得通有嘅有嘅科技嘅，我唔係話叫你好誇張，真係蝙蝠俠嗰啲。咁但係即係你可以播翻少少，咁其實可能你成件事會唔同嘅，或者啲人啊真係當佢科幻片睇，咁人哋嗰個要求唔一樣啦，係咪先？咁我冇科幻片，我又唔會要求你完全係真實緊，都可以誇少少又得，係嘛？哇！你飛曬咁點解唔得咧？我真係當睇你阿張家輝做 Batman， 咁 Why not 係嘛？係咪先？咁你可以多啲嘢嘛，係咪？ 是 咁，但佢又唔係喎，佢又喺即係喺個概念上呢，其實呢套都係一套，即佢仲係走緊一個現實嘅嗰種， 仲係一套呢個警匪片，即 係 我 有講到，因為咧香港佢哋有個概念就係、是、咧，因為佢哋知道自己拍警匪啊、黑社會啊啲係佢哋係強項，同埋係啦，或者槍戰啊，或者打係佢哋永遠都 stick with 翻呢樣嘢，佢就將呢樣嘢咧加啲科幻嘅詞匯啊，或者少少元素上去啫。嗱，唔係話咁樣有問題，但你要識得㗎，係 冇錯， 係啦，唔係就咁拼落去㗎喎。你大佬，你明明呢碟叉燒飯，我整多件雞俾你啦，咁樣，咁並不改變咗我呢碟係叉燒飯啦，係嘛？ 係， 即係我就算你整一成隻雞俾佢，呢個咪叉油雞飯最多係嘛？相拼啫。咁我就成日就係話佢 feel 唔 feel 純到咧？佢 feel 純唔到啊！ 嗯， 呢个就係我一路讲话香港点解话香港拍唔到，就係佢哋从来都唔识得点样去 mix 嘅。 係。 佢唔识得点样 mix。咁你要识得点样 mix 呢、你就需要有科幻嘅思维。 嗯。 咪即係你一系你唔好踩入呢个范畴，係咪？ 係。 你一踩入呢个范畴，你就要识呢样嘢。你唔识呢样嘢，你点玩啫？咁你玩到呢样出嚟就係、是、会有啲怪怪地嘅。你因为你唔识㗎嘛。你夹硬 key。咁你夾硬 key 咁咪總係有啲唔調和嘅感覺。咁但係日本啊或者鬼佬呢，佢哋就識㗎，即係佢識得點樣去調節呢一樣嘢㗎。即係嗱，你 思維唔同㗎，其實係 冇咗思維，喺思維嘅 level 唔同。你國定殺戮日呢科學有科幻都唔講佢咁冇，咁佢假設咗一個未來，同呢個未來有個咁嘅法案，其實本身呢個係一個科幻嚟㗎。係佢唔係一定有時科幻係一定要有高科技嘅，大佬。即係佢假設咗一個情況啊，咁同埋佢都真係未來嚟㗎嘛，係咪先？但係未來好少，咁所以佢都係用返嗰啲槍啫，係咪？咁其實佢嗰個喺嗰個設定上呢，其實佢真係落過功夫去諗過。咁但係你好難咩？唔係，其實即係諗個理由點解嗰度會每年咁樣殺一次人啫，係咪？咁你話至於後尾再追加嘅嗰啲，係後尾拍咗咁多集再作類嘅啫，第一集嗰陣冇諗咁多嘅。 咁 多嘢嘅，又冇話點話啲遊客專登走嚟美國玩，就係因為每年可以參加呢、這個咁嘅殺人呢啲，佢呢啲係上一集先加 嘅 啫。係啊係啊，嗱乜嚟緊再有一集啊，咁直情話前傳講翻點樣開始。嗱，咁你呢個其實就係點解佢可以 develop 到咁多集，就係因為佢初頭已經有一個基本嘅世界觀啊嘛。佢諗咗一個基本嘅世界觀先，佢唔係諗到好精密，但係有基本嘅。佢唔係隨便同你講，我求其話有樣乜嘢就算嘅。咁你變咗你呢樣嘢冇呢一個思維啊，香港嘅即係做電影嘅人。咁佢呢度其實都係佢有去 try， 但係呢其實佢個城市個設定呢佢依然係模糊嘅。咁當然佢可能係刻意模糊啦，因為你話明係香港會唔會搞咗有啲政治問題出嚟。 唔 出奇， 有可能嘅。 係咁，但既然係模糊囉，咁你咪再作定啲囉，係咪？到底呢度係只不過係一個太平洋上面一個小島定乜嘢，咁你咪講囉，係咪？係咪？你講到嗰度其實喺馬來亞都得㗎。 唉， 又唔知㗎，冇人知喺邊㗎，係咪先？咁咪吹咋嘛，咁你可以吹多少少啦，亦都係咪？即係呢度其實唔係同中國接壤嘅，其實咁你咪講囉，冇所謂㗎。咁但係咁會唔會變成港獨咁？我唔知啦，係咪先？呢個地方係位於中國嘅南方咁，係咪賴唔賴嘢呢？ 佢而家咁樣提都唔提，即係都 OK 嘅，即係就咁講一個城市咁，其實都個問題都不太大，其實係。即係你唔使唔 當然 地理環境嘅， 咁唔需要話佢一個坐標喺邊度，即係意思即係佢就係俾多少少關於嗰個城市嘅嘢。嗱，一個鹹城係有㗎嘛， 哇，含情虛構啫，但係個含情佢有即係自己一啲嘅背景啊，或者一啲嘢嘅。係。 咁 你可以作多少少嘅，即係我意思佢作多少少啫，即係對佢設定上作多少少啫。咁佢有關精神病院㗎嘛，有好多嘢㗎嘛。即係佢有啲好出名嘅 landmark 啊咁樣㗎嘛，即係嗰個係咯，即係佢嗰間化學工廠咁好多嘢。咁你呢度其實可以即係自己整一啲加一啲嘢落去咯，係咯，即係令到你嗰、那個。那個世界是再扎實少少，咁佢係仲係虛啲嘅，佢嗰個設定上啊，我意思嚇。當然喺畫面上佢嘗試營造啊，但係佢所以設定上唔係好，即係佢就好含糊嘅，即係點嘅咧？其實嗰度係，咁其實唔係講得好清楚，係啊。咁佢嗰個社會架構係點嘅咧？嚇，係咯。咁、那個所謂犯罪組織其實又係點嘅咧？你初初睇咧，又好似冇乜同你正常嘅警匪片又冇乜唔同嘅， 系一样嘅，你觉得系？ 都是系唔知啲咩帮会， 黑社会都系嗰啲嘢。 卧底咁，咁但系你做下，佢又好似又唔系嗰样嘢嚟咁嘅喎，你又觉得佢有个大嘅势力喺后边咁样，系啦，佢哋唔系啲散嘅社团嚟嘅喎，咁样系咯。咁嗰件事就會即係你係其實阿使徒行者都有呢樣嘢嘅，咁咪慢慢發現原來佢哋都係屬於一個大嘅組織。咁但係使徒行者反而只有電視劇嚟啫嘛，佢又信喎嗰樣嘢。喺呢度你會覺得有少少唔係啊嘛咁樣，即係原來話最尾係一個後生女嘅操控嚟嘅咁樣。我唔知佢里面佢讲咗几多岁啊，佢又冇话，咁但系佢睇落去个造型都唔系好老啫，系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嗰个又叫咩话？嗰个叫咩啊？ 徐正磊啊！ 徐正磊啊，系啊，系啊， 系啊， 咁佢到底佢点样去做到呢样嘢嘅咧？佢点样控制到嗰啲嘢？佢讲到佢成日控制晒所有嘅金融啊，所有嘅嘢嘅呢个城市。 系啊。 系咯。佢通過乜嘢 點做得到咧？咁佢又 係咯， 提都唔提， 冇解釋嘅喎，佢完全冇解釋，係啊，即係總之佢就係 trick 你。 現世係有呢個意願就係㗎啦，咁樣 咁。咁佢坐 lift 之前有冇出現過嘅？ 冇㗎，係嗰度第一次出現㗎咋。 就無端端嗱，將佢入 lift 咁有條女，佢突然話咧，我就係嗰個 個 老闆。 就係得咁嘅咋，係啊，冇噶。 係啊，咁嗰下的確你 twist 橋嗰下係好 twist 到嘅，咁你諗都冇諗過係個靚妹嚇。 咁你突然間等個人出嚟，你話係我係老細，咁你都 twist 到㗎。 你不如話開頭嗰個叉妹就係嗰個老細。 嚇啊，係咯，咁你就 twist。 即係一個十歲嘅瘦女嚟嘅，係咯。 啊， 係 咯。 唔係啊 ，Robocop 咪出現過一個細路仔做個黑幫嘅咯。 即係喺 Robocop 第二集，係啊，係啊，係啊，有啊。 是啊是啊是啊，第二集嗰个僆仔啊嘛，有个吓。 个僆仔啊嘛，个僆仔系其实系个大佬嚟噶嘛，系啊。 系。 就唔系冇嘅，都有嘅吓。咁但系即系但系唔知咧。咁但系佢呢度又无端端又讲下佢过去，咁但系过去又我又唔睇唔到佢有咩解释到点解佢会变咗做大佬嘅咧。 系咯。 即系咪因为佢老豆都本身系有啲势力，咁但系老豆系要自杀噶喎，但系 都系嗰啲商人咩炒楼，唔知咩生意失败，跟住就自杀啦嘛，佢哋系即系话，因为佢有新闻报道话，即系经济崩溃，咁就去自杀咁。 咁但系咁佢又点样坐上去？ 系啦系啦， 系咯，佢又冇解释，系咯，佢点爬上去嘅？系啊，冇讲嘅，系冇讲嘅， 佢又冇任何表示，系啦，系啦咁咯，套戏就系即系。好多嘢就係咁樣咁樣冇下冇下咁就冇咗佢囉。 係啦。好啦就係咁啦。好咁呢度我就覺得佢可以即係其實補返一啲好簡單幾句說話咁或者其實已經交代到。即係佢淨係啲說話就係佢形容佢有幾勁啊。佢不斷講話自己有幾勁。有咩佢打一個黑黐啊佢咩佢就話會成個佢個成個城就會發燒咁樣咁。 佢揸啲就好似滅霸咁樣揸隻手指就消失一半人咁齊㗎啦佢已經去到。 唔係消失曬咩？佢勁過滅霸應該。咁佢講到咁嘅時候，咁你佢通過乜嘢而做到咁咧？咁點解佢可以死咗之後，所有嘅幫會嘅人都會根據意願就係將家輝變成新嘅領袖？咁你真係唔係呢個唔係 Soccer 嚟嘅喎？呢度係 啊， 但佢做下做下就變咗 Soccer， 你明唔明 最科幻就係呢樣咯，變咗 呢度科幻啊，即係佢最到尾你成覺得哇呢啲直情唔現實嘅嗰種鋪排㗎啦。唔係我唔係話有問題喎，我唔係有問題喎，即係我又係嗰句你略欠咗一個解釋啫。 我欠咗 个 交代咯，其 实 都系。 你欠咗个解释，一个交代。你好简单啫嘛，你话其实佢都有上一代嘅嗰个 leader 嘅可以。 嗯。系。 咁你话嗰个睇中佢，系啊，所以佢做都得噶。咁佢其实都唔知话呢个组织已经 系， 即系你咁吹都得噶。咁你咪交代咗，你只系将个理由褪前咗一格啫嘛。 嗯。 咁原来佢都系上一个睇中佢，咁佢一佢咪睇中张阿辉啫嘛，咁都得噶。 嗯得、 啊、你咪世紀王咋嘛，你咪下個世紀王囉，咁佢呢代世紀王都係我上解釋完啦，我係上一個世紀王睇中我嘛，我咪世紀王囉，咁點解有世紀王我唔知啊，咁呢啲係自古以嚟都有㗎啦，咁你咁講㗎得㗎。 再遠啲 咁講㗎。可以咁講㗎，咁因為呢個組織由佢建立呢就有少少好似講唔通。 係啦。 係。 冇 錯。就係咁啦。咁所以佢先略欠咗少少解釋嘅啫，係啦，咁呢啲其實一兩句對白可以補完到嘅，咁其實就係有時就漏咗啲咁簡單嘅嘢，咁、就好可惜咯，係啦， 係 啦，咁只要補翻好少嘅嘢，其實已經套戲一可以好多， 又可以好翻好多啦，係啦， 完善啲，係啊，只係一兩句對白啫，係咁大家寫嗰陣可以諗真啲，係啦，係啦。加個 excuse 咁就搞掂㗎啦，唔又冇合唔合理嘅，係啦，有時但佢完全唔解呢就真係唔得啦，欠咗一個解釋啦，就係咁 ,ok? 係 啦， 好唔知大家明唔明啊 ,ok? 就用張家輝呢套戲做咗個例子，係啦， 嗯，好咋， 好， 嗯，好， 係啦，咁不打又點樣睇呢一套張家輝嘅低壓槽， 好咁啊，真係有晒心理準備，因為我都算係比較遲睇嘅，因為以往呢啲戲我通常第一日睇嘅，咁但係今次就唔得嘅，我自己忙啊，咁啊未好快地已經有啲行，即係我有個 group 嘅，即係影評人有個 group 啊，咁啊 send 出嚟話喂唔得喎，好差喎、啊，跟住然後就睇到網民好多反應，又話交啊咁之類，咁我譬如有呢啲咁嘅預設入去，都預咗佢一定係玩新嘢，又有啲我。直头就当沟片嘅感觉，即或者个心理预期入去睇，我觉得又唔系话差到如网上咁插到落底，亦都唔系讲啲人拿嚟喺度即系讲反话又串佢啊咁样，咁不至于嘅，即系睇到佢真系都用心拍，咁而又系即系啦，想试新嘢咯。咁但系我同意啊，即系因为睇嗰套戏咧，入边系有个坦白游戏嘅。咁我食翻坦白游戏就我先啦。套戏咧真系胶胶地，咁呢样就事实。咁我觉得胶咧好多原因嘅。咁我讲咗啲好嘅先啦。你问我去入边咧，佢系玩咗好多叫做好似 Sin City 嗰只叫做降低咗个对比度，然后就 tune 到黑白。近似顏色，即係將個顏色個鮮度減低。 唔係，你啱調轉咗，呢個係提高對比度。 即係個 contrast 增加， 係啦 ，個色就調低啦，即係個 saturation of color 就調低啦，係啦，啱啱我講翻清楚。咁佢玩呢啲嘅，咁出嚟個感覺咪真係好 Sin City 嘅，即係你問我，即係個玩呢個。 係有少少。 系啦，咁佢就做到即系黑与白嘅，好似蒙咗喺面咁样咯。咁啲嘢都系比较叫冷色系咯，系啦，即系个色温系冷。 我都 OK 噶，我都 OK 的。系唔差，画声色嗱，佢画面呢啲叫执啦 ，grading 嘅嘢做靓啦。咁我另外又去衬翻，因为点解低压槽咧？因为佢成个故事即系讲紧都系环绕嗰三，我觉得系三四日啦吓。啊，不過唔係三四日嘅，佢之前有兩段事，其實某程度上唔關係嘅，你即係兩段事，出咗個苗橋位，跟住出咗個原畫，咁嗰兩件事其實我覺得冇乜關係，即係好獨立咁樣，即係都係 sell 啊張家輝佢點樣嘅啫，咁實整到足最後就即係都而家穿啦，即係阿徐靜蕾啦，咁嗰壇嘢我估都係講緊兩三日嘅事，咁佢就話兩三日咧就有個低壓槽就嚟緊呢個城市，咁即係有少少就一個世紀大風暴咁啊醖釀住一個暴風雨嘅前夕咁嗰種感覺，咁而佢因為咁玩咧，佢玩好多咧雨水嘅，即係雨水下嘅 shot 嘅。咁你問我係唔差㗎，因為呢你要知你有預警你要拍到呢，其實你要打燈 highlight 嘅，咁佢啲燈位呢個前景個燈同你後面主體個燈其實就要執嘅，即係都要有一定嘅燈光水準先做到睇到啲雨水， 得唔得？就唔係話電腦畫落去喎 ，OK？ 咁所以佢玩得，我覺得靚嘅，即係佢個燈光或者叫做個布置景都 OK 啦。因為你問我呢套，我覺得都幾科幻片。 咁、 哦、 你講景啊，各樣嘢佢唔差， 唔差，佢置景唔差。咁一來又係咁，其實有好多致敬嘅。你問我啊，即係佢都有致敬翻佢以往中意嘅片咯。我估張家輝咁，包括即係我覺得入邊都有教父，即係個感覺啊。咁又當然係啦，好多佢嗰啲過場啊，後邊逆光講嘢啊，黑影出啊咁嗰啲咧，跟住仲有譬如嗰啲凍肉啊，咁即係類似即係做咩致敬都唔差。咁但係當然就佢肯定唔係高成本嘅致敬，咁所以有啲嘢都避嘅，即係包括就當佢其實佢好似話喺菲律賓拍噶嘛，即係實情，即係好多車嘅槍嗰啲車叫咩追車鏡頭菲律賓，咁而佢有描述有搭咗個巷咯，佢又話搶景嘅，咁砌咗個一個點解我覺得科幻，因為佢一來係有個即係。你學你話齋係咪即係郭鹹城嘅感覺啦？咁二來就係佢，你問我，我覺得佢起碼唔係現代，即係我不能說話佢係未來發生。咁但係佢話佢冇乜 時間上冇搞到好清楚嘅， 冇嘅，冇搞清楚嘅，係啦，同埋都撞嘅。我見到佢有大肚芒之餘，又有啲好勁嘅收視電話。咁但係嗰期又有啲即係車又可以好窩，咁佢即係一 啲 撞到 舊嘅， 係啦，特登西埋咁啊，即係話俾你聽，又即係叫唔好咁執著啦。即係冇理時間啦，最屘係一個叫做全一個異地啦，一個異地嘅佢叫孤城啦，個背景特登又做到好似係我哋都係一個充滿罪惡嘅城市之餘，又係有啲身份上嘅認同啊，又係會有啲啊有個臨界線啦、啊，即係以前係點啊，昔日係點，而家變成點，咁有依啲嘅都咁當然有啲借語啦，咁我所以我覺得即係可以話個呢個發生嘅地點係一個可以叫做有科幻感覺嘅城市咯，應該咁講嚇，咁、啊、我覺得都中嘅， 城市呢個描寫上面咧，要加分嘅。 冇錯，即係係啦。 即係咧，以往其他嘅港產片係忽略咗嘅一樣嘢啦。 係，即係嗰個叫做。 即係都好少啦，好少拍呢類啦。係，通常你都係用翻即係真實嘅城市啊。咁佢即係話虛擬嗰個城市本身已經係唔多噶啦。即係我意思喺港產片上係。 係喎，你話對比如果最近嗰套， 佢喺呢個筆墨咧，佢係算係都算係咁噶啦。我哋好難同即係外國嗰啲相比啦，係咪？即係我坦白嚟講，佢呢套都算咗用咗幾多，即係幾多心機去描寫下嗰、那個即係個城市嘅。 佢有個 shot 就係啊，落一落嚟， 但係都唔少噶啦，係。 係啊，咁佢又有條街啦，一落嚟又跟住就一個長鏡頭影住張家輝行，跟住見到嗰邊有個毒品拆家，跟住一集同黨，跟住嗰邊又有啲男女咁，跟住拉歪後邊又好似有好多警車喺度閃啊閃下，跟住有好多人煙稠密，好鬼多啲夜場嗰啲感覺，跟住嗰邊嗰扎同黨圍住咗個拆家拆家一巴車路嗰、那個嗰、那個同黨個大佬度一槍就打死咗佢。 其實有啲 Blade Runner 嘅，佢都 係啊，即係係啊，即係。即係做嗰啲係有做，即係叫有標有描述個背景，呢啲我覺得有值得讚。即係你係啦，即係值得讚係讚。 講佢營造嗰 個，營造出嚟嗰、那個嗰、那個荒涼係啦，即係有落功格咯。咁而又 俾翻啲分 嘅，係啦，俾翻啲即係要讚翻佢啦。咁而你問我個別我講個別演員其實佢係真係演到溝片嗰種感覺嘅。 我覺得冇人演得差喎，呢套戲 係啊，真係差嗱個別，係啦，但係最大鑊就將佢將依扎個別嘅嘢擺埋一齊咧， 唔係就唔得啊嘛， 係啦，即係係變咗真係我又唔係話網民嘅，你冇咁嘅心理預期睇，你以為係一般張家輝認真嘅影地片，或者你當畫低額槽成個胡鬚加長頭髮，以為張家輝做翻黑社會入邊飛機呢個角色咧？嗱，好多人係咁嘅心態入去嘅，一開波，因為住畫低額槽嘛，係啦，講警匪嘛，仲要張家輝好似係下巴位嘛，即係或者唔係下巴叫做好似哇好受抑壓啦、啊，要反抗啊咁樣，佢仲唔係飛機咁樣，咁你入去睇就真係好大落差啦，因為佢就張家輝都唔係做緊呢個角色，咁而其他啲人就你問我獨立睇佢係有嗰種溝片嘅型咯。啊，包括苗侨伟啊，三哥，包括其实林树啊，唔系林树嗰个叫咩？袁华，即系袁华都 OK 嘅，你问我吓、啊，即系有啲嗰种沟片。咁但 系 当然 冇人唔 OK 啊，冇人唔 OK 喎。 系啊，正嘅。咁但系挤埋会发觉点解会应该一加一等于二，甚至乎有啲好导演系一加一等于四啦。点解一加一变咗负零点二咧？咁就因为真系个，我觉得一来剧情都关系，二来系。 係佢係啦，即係作，因為第一佢劇情上嘅交代就好跳嘅，好跳躍之餘，佢個別場口係超現實嘅，即係意思個超現實咧係不合乎現實嘅常理之外咧，我覺得佢連我哋所講嘅喜劇嘅邏輯都有啲違反嘅，即係有啲跳躍。 佢有時就好似好現實嘅， 好實有介事，係啦，手介事好認真，好寫實， 好現實。系啦，你好似覺得佢多初又好似咁同普通一社會片咁啫，好似啦， 冇錯，好似本地人口添， 突然間變咗英雄片嘅， 超級英雄片，係啦，包括打啊、開槍啊，咁而最大鑊苗僑偉開槍啦，佢可以企喺度好型咁樣，完全冇諗過避子彈，即係咁樣企到去 嗰度係英雄本色嚟嘅。嗰度係英雄本色嚟嘅， 跟住喪屍，但係都有避嘅，挨咗六個避子彈，但挨咗避子彈咧，抌曬啲槍，跟立起企起身，又對住個鐵閘，係咁射，即係有依啲咁你 係 係啦，咁你類似嘅好多，包括林雪又係，唔係林雪，講錯，袁華又係，咁袁華又係嗰啲，哇，表面好勁好勁，最後一衝出嚟，突然間，跟住就中槍死，咁即係。嗰啲係好跳躍，個交代又係好，即係你可以話係因為溝片其中一個特質就係好多好多特 色嚟㗎，你講嗰係 啦，好多係真係衝出嚟㗎，係啊，係啊， 袁華嚟嘅咩？ 未，佢後屘又有袁華咪就第二嗰個大佬，又係咁突然間衝出嚟嚟咯嘛，係啊，袁華，咁跟住林雪都係㗎。林雪都係死得好快，即係你預全部都係一啲好喺個情節交代上， 好多人就死咗㗎喇，嗰度就冇咗㗎喇。 係喎，同埋佢死咗就冇喇，好決絕㗎，即係都唔會講佢啲咩，包括連個細路女都係話死就死，佢入面個主線就有叫救細路女。 佢講到好似好緊要咁，要救嗰細路女，你話好緊要，死鬼咗。 係啊，但係燒埋。系啊，原来最后带出都系讲啊，即系徐静蕾嘅阴谋咁样。咁你当系咁啊，嗱，你问我咁样铺个剧情本身冇问题嘅，系佢个手法做得唔好啫，即系入边个故事位，系啦，砌啲场口，点解咁跳跃咧？点解你如果要讲呢样嘢，点解系咪有必要加苗侨伟呢一幕咧？因为苗侨伟呢个冇意思，最后弹打死埋苗侨伟，咁自己跟住就话好怀念罪犯嘅味道。咁呢样交，咁琴日我系讲，即系除咗啲砌得中间即系过长嘅跳跃啦，情节上嘅交代唔系好清。咁而過獨立場面入面嘅可能就叫做英雄化或者叫做浪漫化咗整體個拍法，咁而入面又唔係好合常理地，即係去到打嗰下就唔合常理㗎，啲槍呀 點解攤咗隻手呀嚇死狗呢，咁攤咗隻手點解又可以打低呀五韻龍呢，咁樣 咩嘢事呢，我嗰度識搞嘢，佢總之要踩住隻腳嘅，好似個關鍵位踩隻腳，揞跌佢，因為佢有少少講啊，張家輝係用柔道嘅招式贏人嘅，即係包括之前 即係佢擺起嗰個架式啊，其實雖然佢就冇獨腳企，但係其實個感覺都有啲似呢個 Karate Kid 嘅，即係其實係 Karate Kid 咪成日就係佢出嗰個招就係咁樣， 係 獨腳企咁跟住攤咗隻手， 係點啊叫中文叫咩咧 ？Karate Kid 叫 唔知喎 ，Karate Kid。 知咁跟住係啦，咁 嗰套咪嗰個跟個老嘢學嗰個功夫啊， 係類似。 後屘咪搞到係阿 Will Smith 個仔跟成龍咯，最新最後嗰套係。 係，即係會有呢啲咯。咁所以係啦，即係個別呢啲令到嗰啲人，如果你話叫睇翻正常劇情嘅推進嘅人，會覺得失望，因為好跳，亦都有啲嘢好交代不清。咁而我覺得第二交嘅最大原因咧，係佢個劇本好多時明明佢一啲古惑仔嚟噶嘛，但佢會講啲好文藝嘅説話。嗱呢樣咧好重到，就係令到成套戲個感覺交。你淨係睇一個咁樣嘅張家輝角色，佢會同人哋講話，我其實好懷念罪犯啲味道。咁你唔係書面，即係呢句好書面語㗎嘛，唔會由一個古惑仔口中講㗎嘛。 佢 而佢又去 逼係嘛。 係咪但係咁嘅嘅最反嘅味道。但你都怪呀，你 VO 講都怪呀，其實。即係你呢啲呢，我明白你可能啲小說你睇一啲小說寫心理描述某個角色，你寫呢啲唔會覺得。 我接受到嘅，因為佢呢套係浪漫化咗㗎嘛。 係呀，可以咁講，係呀，浪漫化咗啱啱啱。 英雄本色啫，咁樣。 係呀，即係暴力美學浪漫化嗰隻囉。咁但係佢 八哥都唔係受過啲咩教育，但係佢都冇話爆曬粗啊，佢都冇話好粗鄙嘅。 但係我預佢即係佢講唔講粗口啲都另外睇佢點玩啦、啊。咁但係佢係有啲咧，係啦，佢有啲係人與人之間對話，佢為咗特別，譬如有咩即係一啲係想交代或者奉獻翻而家呢個城市。 戲劇處理啦。 係啦，咁啊會多咗呢啲咧。尤其是如果你以往係睇外語片，你唔覺就點解？因為可能佢嘅英文都係咁文藝嘅，或者叫做咁即係唔係正常人講嘢嘅。但係因為佢變做字幕，你不嬲睇緊字幕，你係書面語，你咪唔覺怪咯。咁國語都係嘅，你人講國語講，但係你係睇緊中文字幕。咁所以你永遠就係、是、呢個情況，就同我當年講話那些年一樣。因為點解那些年咁你發覺咁文藝，就因為佢講國語，你係睇緊成套嘅，其實你睇緊字幕版。咁但係如果你變做粵語咧，你有啲位咧，佢嗰啲愛情位講出嚟好毛管動㗎，即係你會令你覺得哇咩，即係咁賣嗰種純愛。 我還可以啦， 係啦，即係呢度又係第二個叫我覺得即係有啲叫失手。 冇當佢現實咁要。 係啦，即係對白誇。咁三來最大，我諗或者叫做觀眾最大反應就係結局啦。咁、那個結局就真係又。好失手，因為佢最大鑊第一氣球啊，固然其實見到張相哇已經好膠啦。你問我佢唔係一早知張家輝入去嘅咩？咁點解張相會擺低？咁當然你話後屘穿去特登噶嘛。咁同埋佢後屘又係嗰啲好似溝變嗰啲，就係搞咁多嘢。原來佢大奸角最後為乜就要揾全人咯？咁你依類咧好鬼即係叫冚咗觀眾一巴。當我好投入去講緊兩雄相鬥，我諗 好 退定啦。系啦，你唔会咁噶嘛？最屘原来啊，奸角唔系奸，只不过原来我系揾你，我调翻转益你，而又最后又系嗰啲 p 一啲即系好占士帮啊，或者演戏咁样到特别片啊咁样嘅。 而最后最大镬，佢食翻韩国、啊，最后原来就因为点解话啦？因为我绝症啊。喂，咁啊绝症桥呢啲又系第二吹鸡，即刻爆粗。咁加上气球嗰幕又系胶嘅。咁上到去做咩坦白遊戲同你講啦，跟住俾支煙你食啦咁樣啦，而家個劇透埋啦，咁毒死你，好鬼交咁啊！神槍手度又係交咯，真係唉，個結局咪好啦。 槍手度好多人笑咗出嚟啊！真係， 真係嗰度我 氣球隔離再有氣球嗰度真係好好笑啊！好多人。 你話無聲絕境，最後阿媽開槍都會笑，呢套我估你笑到瀨尿，我驚你。即係如果你話去到嗰下你咩阿媽開槍做乜笑？咁呢下嗰、那個sniper 位仲好笑，真係一個歪 咗 仲 要個。我突然覺得係咪應該發生喺棟篤特工裏面啊？嗰、那個 我都覺得，或者直頭按 J 啊，嚟緊咪特務按 J 續集嗰啲橋嚟嘅。仲要解要個氣球唔係好遠嘅喎，即係離佢我諗即係得十尺八尺嘅啫。 火柱熱氣球嗰個應該換咗係阿黃子華同阿佘詩曼會比較適合。 係啊，類似咯。咁啊，真係好甩啦！唉，咁兼呢度都未算，我覺得最甩就最後當佢做咗黑社會大佬啊， 都係啦， 嗰幕先又再交，唉，真係慘不忍睹。咁係個結局令到成套戲，我覺得真係一個即係污點。咁但係你問我好翻，我覺得又係即係 good try 咯。我覺得 即係套戲咪叫做係越後咧，就越個問題越即係壞。咁但係咧，其實佢前面係可以嘅，都係咯，可以咁講啦，係嘛？ 冇錯，冇錯。 嗯，即係嗰個係越後嘅，算係越怪越越怪咁樣，有啲係咯，即係有啲局咧，係咯。唔係，其實我都唔係話咁真係覺得佢個情節咁有問題，我都覺得佢個表達啫，表達 手法咯。咁同埋嗱，你問我其中一個撞嘅手法就係張家輝本身演呢個角色嘅性格咯。其實佢呢個性格其實你問我模糊嘅。嗱，你問我好似做到飛機咁學嘅 OK， 但佢咁學。或者叫做個外形咁似飛機情況，佢唔學之餘，佢仲有個位就有喂做咩啊？個窗口月餅咁大點跳啊？咁你呢句對話擺明係笑位㗎嘛？咁佢點解要喺啲咁即係咁個觀眾睇緊個 tension 位 tension 緊，一衝到去突然間報告啊，同魚男講喂月餅咁大點跳啊？咁樣即係有啲咁樣好似化骨龍嗰只，咁你配合翻張家輝演緊嗰個角色，其實唔啱嘅呢個對話。咁佢又加呢啲咯，佢會玩咗呢啲，咁又有啲玩同個女仔個相處又好似係有啲搞搞笑笑嘅一個巴巴角色咁樣，咁又係好撞嘅。咁我覺得有啲其中一個佢控制得唔好嘅就係自己個演繹，佢可能又想兼顧有少少喜劇元素，咁又係想溝片底，咁我撞出嚟有啲不倫不類。咁呢樣嘢我覺得 同埋你講緊嗰樣嘢咧，係阿馬明就比較顯著嘅，即係咧當佢同一個角色嘅時候咧， 知 做啲。沉着嘅时候咧，佢就突然间变咗好似一个人咁嘅， 非常专业， 转 个眼神变晒， 沟女又 到日常生活就变咗，系明我明你先 啦。咁即系话咧，佢当佢做一个善意嘅时候咧，佢系一个样，佢做有啲恶意都系另一个样。咁但系你其实你而家唔系做紧一个精神分裂者啊嘛，你 系 一个人嚟噶嘛。 咁我知你去殺人嗰陣係梗係即係殺氣騰騰。咁但係你喺唔同角色，你需要有唔同性格嘅人去殺人，可能佢個殺氣騰騰係唔一樣㗎喎。 係，知。 係囉。咁但係佢哋就唔係嘅，啊殺人嘛，殺人咪殺人樣囉，殺死人咁樣囉。哦，我因為溝女嘛，咁咪俾個傻仔養你囉。咁頭先曬層層，而家突然間傻仔，咁點解呢？精神分裂？唔係，即係其實佢哋就係咁㗎啦，即係佢哋好似呢，當佢演一場咩戲嘅時候呢，佢就淨係俾返嗰樣嘢你，佢冇諗過呢，呢個係一個唔同嘅角色嚟嘅，佢哋成日，我覺得佢哋冇呢個概念添嘛，成日可以去到位。 係，冇錯。 嗯，即係佢唔同嘅角色，就算遇到同一件事啊。同一句對白啊，小姐講 有啲層次嘅變化，係啦，即係唔好話 你冇嘅， 係啦，唔好話人即係唔同角色唔同變化啦。你一個角色面對同一件事都應該有先後，即係個方面再發展落去。 講啲再複 係啦，即係都係啊，即係仲難。我明白，越級挑戰越 呢個更難啦， 係更難，同埋即係層次變化仲難，係明。 係啊，即係你飾演一個教育水平高嘅人，同一個另一個教育水平低嘅人都唔同㗎。 嗯， 系咪？讲同一个对白都唔同语气啦， 系 咪？ 咁你问我咯，同埋如果你话即系头先讲啲都叫不足啦，咁但系你我觉得赞咧，其实佢个枪战嘅音效 O K 啊，我强调音效，个枪战个设计都未必 O K， 但系佢入边音效配乐有嘢玩嘅，同埋嗰啲音效声系做到系有，我觉得系啦，静听声都有荷，即系有荷里活大片感觉嘅，即系枪战嗰 part。其实啲音效佢即系睇得出系摆心机做 嘅。呢、這个就额外喺剧戏院先睇到啦，即系大家睇碟版就睇唔到啦。 冇错，系啦。 明白。 咁苏芳我都 OK 啦，即系 O 方嚟计，始终我不嬲都 buy 即系演而优则导，因为你如果你知道而家香港电影个或者叫合拍片个玩法咧，其实任何嘢都系先行先嘅。你去到個老闆度傾，咁當然你有啲導演已經變咗做明星，有叫助力，咁已經係一個 cast 啦。咁但係任何開戲都係 cast 行先，咁所以咧一個演員優去肯做導演咧，某程度上佢條資金鏈係易搞咗。咁所以你可以話 係 叫出路。 呢啲係一件事啊！我同温温傾嗰陣，我係極度唔贊成自編自導自演呢樣嘢。即係你呢個咧， 即係當你唔好能力就唔好咁做啊！係明唔明？ 唔係啊！就算係啲好勁嘅導演，佢哋其實反而會刻意避開呢樣嘢，因為大家都知道咁樣係唔好嘅，梗係好多盲點啊！因為你乜都自己，你咪睇唔到盲點，你咪 同埋最大鑊自己落埋場啊嘛！咁你變咗你現場 operation， 你點睇到 可以？係我都明， 睇唔到啲問題咯。 可以咁講， 係 啊！喺執行上 係導演係會避。会避免去自编自导自演， 所以最好合道咯。 客串下出嚟就唔奇，客串一个角色出咁就咁冇所谓，吓唔系话做主角系 咯。明系啊，咁都系咁讲。即系如果你话好似系啊，即系 你 系 一个有经验嘅导演先至唔会咁做，反而系。咁但系如果你从另一个角度话呢个系去取资金啊，拉票房， 融资上面系好聪明嘅，因为。最貴一定係粒星㗎啦，係啦，你一直最貴粒星，而粒星肯預埋你玩，粒星肯開咧，佢直接揾老闆就最簡單，因為最貴一定係粒星，即係佔嗰套戲資金六成，咁你嗰六成你處理到咧，咁你剩餘你可能會多好多空間。 咁啊，不打要介紹埋啊，你話張家輝其實喺內地唔算好出名啊嘛，其實另外嗰兩個香港朋友唔識嗰兩個人反而出名，介紹埋啦。 咁啊，第一重戲就梗係冇錯啦，張家輝個上司啦，即係意思幫佢接頭嗰個啦，可以話叫 handler 啦，係咪？嗰陣試圖人啫嚟計。咁嗰個四眼仔開頭啊，梗係以為佢奸啦，後屘發覺原來真係中到唔中。即係正邪，同埋佢個正義係正義到有啲超現實嘅，咁呢啲係其中呢套戲有啲不足。 演員 係啦，佢原來叫何炯啊，呢個字我都要查先識。 邊個炯 先？炯有神個炯，大家可能中文差啲唔識寫，日字下面做個火焰個火，係啦，一個字漢字嘅。 我真唔係有胡杏兒啊，胡炯炯嗰個炯。 係啦，唔係嗰個炯，係啦，唔係口四萬咁嘅口，炯樣個炯。因为何炯 口字里边一个八字在 正面，冇错。咁呢个何炯啊，好似望落去喂，好似喂官仔骨四眼仔，冇乜料到喎。咁啊，你啊错啦，年轻人太年轻啦，你哋少睇国产啦。如果你睇开国产片，你都应该见过，因为以前有套叫《大话西游三》，揾佢演二郎神嘅。嗱，你谂下啦，即系都叫做正把位啦。咁二来有啲咧，即系《仙球大战》入边有份，佢同钟欣《仙球大战》佢同阿邓丽欣争仔。爭啊唔係，不過唔係，但係你，即係另外一個男主角嚟㗎，同阿鍾欣同 阿蔡卓妍嗰堆喺度爭嘅，咁跟住仲有咩完美假妻168啦，咩新娘大作戰啊嗰啲，即係其實國內 hit 㗎呢啲。 總之啊，國內就好勁。 佢係喺國內肯定紅過張家輝，因為佢重點佢係做係國內叫做你當係一線嘅司儀咯。兼又做主持咁、哦、樣，係啦，做好多綜藝節目，係啦，咁喺湖南衞視做 好多。唔係好後生啊，後唔後生？ 係唔後生，都44歲，係啊，大過我44歲啦嘛，係啦。咁 佢樣都 OK， 唔老嘅。 OK， 即係做到佢其實佢入面做到呢個角色啊，即係不畏強權，但係斯斯文文，又唔會同你武鬥，係啦，但係個意志好堅強嗰只，佢其實做到嘅，拿捏到嚇。不過點解個角色會咁超現實，就另一件事啦。咁呢個第一啦，第二出名就當然嗰個電腦 cracker 啦。咁啊，嗱，坦白講，我就認唔到。 我認得個嘴啫，我認得個嘴。 係啦，我認到個樣，認到個嘴呢啊，認得啦，又係嗰個叫人哋話半點豬唇嚇，唔好話咩咩馬克祥嗰啲。 係嘛？嗰、那個直情係比美東成西就入邊梁朝偉嘅媽。 冇錯，佢就唔係半點，佢就十點。如果咁計，十點豬唇就萬觀眾都認得啦。 我落嘴 都係。係啦，佢個唇厚到咧，嗰、那個唇位咧，咁佢邊個咧？咁啊，如果最出名啦，近期嘅戲，佢就係《戰狼二》入邊吳京成日即係揾佢出嚟，但其實嚴格講，佢唔係女主角嚟喎。即係嚴格講，我真係係啊，佢唔係女主角嚟噶， 佢係《戰狼一》入邊嘅女主角嚟噶，好就 係可以咁講，係可以咁講，係啦。二就話嗰女咩嘛，就係要救佢嗰個。 佢死咗定咩啊？我唔記得咗。 係捉咗，二咪係捉咗咯，捉咗之後死咗嘛。死咗就粒子彈，佢就因為粒子彈認得翻嗰個鬼佬啊。 報仇係啦。 係啊，報仇咁樣。 就係魚 男。嗰個魚叫魚男嗱個名好怪嘅，魚就真係姓魚個魚啊，係魚係魚男，男就男人個男。系啦，即系怪，系啦，好怪。咁佢国内咧红到咧，就你遇真系又系一线嘅。咁其实国内好多大片都一定要有佢，因为咧佢系定义为系可以合家欢，即系国内嘅大老中青少市场都纳晒嘅一个咁样嘅 cast 嚟嘅，都系40几岁啦。咁啊最出名当然战狼啦，如果最多。咁但系之前其实拍过好多，又其中有套我大赞系飞行导演嘅全民目击。郭富城做嗰個咩、哦，就再加阿咩嘅，就係余南就做佢個對手律師，咁郭富城就做另外嗰邊辯方律師，好戲，咁再加埋有孫紅雷啊，冇得頂啊呢套《全民目擊》係國內真係劇情片，咁已經有佢，咁之後人哋拍咗差唔多咧，我諗如果睇報翻，我都起碼30套電影嚇，咁啊即係喺國內又係余南，即係電腦 cracker 就紅過啊張家輝嘅，咁你問我張家輝咧，以往兩套喺國內都係上唔到嘅。嗱，唔係話票房差， 你講 係上唔到啊！ 連阿古天樂都係 low body 啦。咁一定係啊，又立不住 low body， 但肯定唔係有觀眾吸票房嘅 body 咯，即係佢不至於啲人知道 係啦。識啊，佢哋。 我諗都有人識，因為你知嗰啲賭片咧，化骨龍嗰啲角色都喺國內，佢就算唔係電影上，佢啲人睇碟都睇過，一定知。但係問題知道有呢個咁人咯。但系唔会因为佢而入去戏院睇佢， 主角好中意咁咯。 系啦，佢冇个票房忠诚度。咁而张家辉之前两套系上唔到国内嘅，因为大家你知《鱼腩神功》系讲鬼。 哦，嗰两套鬼戏啊嘛。 陀地驅魔人，虽然你话系魔啫，但系冇人觉得系魔。 佢今次系鬼咁啊！拍嗰啲咧都可能有少少因为呢个原因。 同埋今次系大不值好多嘅，佢系真系预咗上国内。 系。 所以佢个野心系谂住，即系你可以话佢系。 今次系。 佢好。系啦，即系你而佢个心系咩嘅？系谂住明知合拍，佢即系想试啲新嘢，又想叫做搏下可能国内 work 唔 work 咁样嘅。即系你有个咁样嘅试新 嘢 嘅。 我欣赏佢呢个试跳嘅精神嘅，系啦，虽然试跳失败。唔係咁呢啲 跳得快咗啲咯， 唔 係跳得快咗啲 咧，就真係唔係話一定係贏咗嘅。咁你去 try 都係要值得即係。好难，因为佢做嗰样嘢系好难嘅，真嘅真嘅，系啦。 即系你就算荷里活拍都好少导演拿捏到，系啊，何况一个 得你讲噶嘛，我预咗你跳唔过噶啦，咁睇你喺边个位置跌嚟，但系我都 即系谂 佢都 OK， 谂住跳下，即系拍 cool 啊，跳过对面楼嘅啫，中间相隔两三米嘅啫，点知你一拣就跳过成条，成个围都系讲。 咁咪衰紧噶啦，咁但系都 all the nice try 嘅，我觉得系咯。 系冇错，诚意我家啦。 我觉得都系嗰句，唔好即系 唔好话唔继续试，即系点都再 try， 有可能得嘅下次。 即系其实你问我，即系我 tune 翻咯，或者揾个真系好嘅执行导演啦，我觉得就唔好一来唔好自己即系现场可能自己去 handle 唔到。 佢拍嗰啲都攞镜嗰啲都得嘅。 系啊，个别 OK 噶，系啊，个别动作场 OK 咯，但系整体成件事串埋，串嗰个人冇即系冇一滚 over 我觉得会唔会系剪接嘅问题咋呢、這个？其实 咁啊，其中一个一个原因咯。 剪过可能 佢剪得好笑 好啲噶。 系啊，剪得好笑咯，系啊，啱啱。 呢个镜搭嗰、那个，即系呢一个片段搭嗰个片段有少少怪嘅，个唔系好 make sense 嘅，有少少系。 冇错，冇错。 我觉得少少系咁。咁你如果你重新剪一剪佢咧，可能会好啲嘅。 系啦，可能有机会正嘢。 系啊，系啊，唔系拍摄嘅问题嚟噶，唔关事噶，拍嗰度都冇乜问题噶，其实都。 咁如果心态真系大家当知道系咁啦，系沟片心态睇，我觉得又不至于失望。 唔系沟片，当睇一个实验，大家当睇一个实验入场。佢 try 一樣嘢嘅，咁你要咁樣睇， 冇錯， 即係好少人試嘅呢樣嘢。咁你睇下，就即管睇下呢個體驗係點樣，唔係話佢對好好睇，但係又值得去叫做見證一下。我成日都中意用呢個字嘅， 冇錯。 咪見證唔係一定係好嘢嚟噶嘛，係咪？係咯， 冇錯。 去見證一下，咁其實我又覺得呢套戲有佢可取嘅地方，依然係。 嗯。 雖然佢整體出咗嚟啊，即係唔係話好好睇，但係。但是他又不是套戏很流的，其实不是套戏流，是啊，是中间有些东西撞了，是啊， 嗯，明白， 可以好一点的，可能真的剪一剪他已经可以好很多的，真是的， 明白， 试一下，其实可能整多个 director 啊，什么是有得想的，其实，是啊，嗯，好， 好，就这样 ,thank you, 差不多，我时间差不多， 是啊，是啊，那么不打差不多了，不打要，是啊，要有力度。 冇 错，好嘅，唔该晒， 下个礼拜我系啊，我再见大家 ，thank you 晒，好。 要揾啲睇咩讲啊，一下咪实质就冇咩科幻题材嘅，系。 系 唔该晒，不打先 ，thank you， 拜。 咁下个礼拜我哋嚟讲下咩啊？讲下我哋十年啦，我哋 十年 啦， 十年睇咩噶？我哋啲 我 哋 十年啦，大佬。系啦，好，唔该晒。 我都三年啦，好似我记得三年前开始读科幻，定两年啊？好似系，抄翻我都唔系 差唔多， 系差唔多。OK， 好 ，thank you， 唔该晒， 好，唔该晒， 拜拜。